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今天星期一，那要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快乐。但是我想呢，因为这周五就是国庆节啦，10月1号，然后呢大家都会好好的安排一下自己的假期。那我想在这一周可能大家工作起来热情会比较高涨，因为马上就要放假了。我相信肯定有人已经提前进入到了假日模式，但是呢，我们今晚要在午夜情歌当中跟大家 emo 一下。哎，大家会说这个 emo 好像还有点熟，就是 emo， 因为最近呢，在网上很流行这个词哈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一开始我看到这三个字母的时候，我以为是那个表情，就是表情包 emoji， 后来发现哎，好像不太对，因为这个 emo 后来看了一下，它就是淡淡的忧伤。然后呢会有一些伤感，有的时候很莫名，但是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。所以呢大家现在都比较喜欢去这样问候，今天你 emo 了吗？那今天你 emo 了吗？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分享深夜 emo 歌单，还有一些令人 emo 的文字。大家依然可以跟我保持联络和互动，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可以跟我文字互动。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，那就在抖音来找我吧，主持人道道。来分享今天的晚安心语，如果事与愿违，那一定另有安排。 寂寞，两个人都 只是得过且过，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是热的。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，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。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，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。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， 我已不想追究，越是在乎的人越是猜不透。 猜不透这首歌来自叮当，也是今晚的第一首 emo 歌曲。然后我刚才说我看到 EMO， 我第一想到的是 emoji， 然后那个表情。然后看到聊天室里面新田说我以为是 emotion， 啊，我觉得你这个可能会更准确一点啊，因为就是一种小情绪。刚才看到一飞说，所以今天晚上是苦情歌单 4.0 的节奏吗？其实并不是了，因为我觉得所谓的 emo 歌单它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，也许有一点点的矫情，配上一些 emo 的文案就会觉得特别的有感触。就像我在微博当中发的九宫格图片，每一张图都配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还是说的挺让人 emo 的。但是现在呢，让我更加 emo 的事情出现了，就是呢我点不开这个图片，所以我看不到。好吧，大家呢欢迎去我微博自行搜寻一下哈，我就不在这里表达了。今天晚上我们依然是逢时播报，现在逢时播报已经乘以三了，我的天，太快了。现在点赞数是318487，哇，这是真的。让我来看一看排在第一位的是谁。看样子哦，依然是我们的不羁之士，以绝大比分领先。第二名是麦田守望，第三名山外有山。感谢数据组的精灵们继续加油，当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连接默契的音乐蓝牙，看看我们的默契值会不会有惊喜呢，达到100%。小多多开始连了，苦情我第一反应是美丽心情，没有那么苦情啊。大家注意，今晚 emo 歌单是比较就是符合我自己的这种选歌和听歌喜好的，大家可以想想我平时会放哪些歌手的歌，然后你就可以大概的是不是可以连上呢。欢迎棉花糖。好啦，大家可以继续在聊天室里面与我互动，也可以分享你的 emo 心情，或者说当你 emo 的时候你会想要听什么歌。来吧，第二首让我们听一下。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足够 emo 了，如果你要说它是苦情歌，我觉得也不过分，它就是阿拉斯加海湾。 上天啊，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？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，你要拆散他们呢？上天啊，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，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，有个人在想他。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。 心里，最后却又离开他，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。上天啊，你是不是在偷偷看笑话，明知我还没能力保护他，让我们相遇啊。上天啊，他最近是否不再失眠了，愿世间温情化作一缕风代替我拥抱他。以后的再告诉他，我怕会吵醒他。上天啊，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，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，我依旧在想他。 阿拉斯加海湾，来自蓝心雨。是的，这首歌呢也是一个大虐歌啊，就是无论在某易云上还是在哪那些音乐平台上，都会获得超高的点击率还有评论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就是某云村的这首歌底下的评论，哇，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虐心。我相信里面有真实的故事和情感，当然呢也不排除有些是幻化出来编造出来的，但不论是什么，我都觉得配上这首歌是足够 emo 了。 emo 歌单，这首歌是第二首，反正听完它我会突然间想到那句话，我是爱你的，你是自由的。就像歌里面唱到的那句，如果你安排了别人给他，我会祝福他，先别管我，请让他幸福吧。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份爱情，就是当你自己可能无法做到，无法守护你爱的人的时候，那你可能唯一希望的是他能够幸福，即便自己是有多么的不舍。哎，但是呢，听完这个就更虐心了，因为我是一个主张甜的主播呀，午夜情歌就是要暖，就是要甜，所以我希望每一份付出都能得到回应，每一份爱情都是双向奔赴。加油吧，正在追求爱情的朋友们。好啦，我们的逢时播报现在已经来到了57万，加油，谢谢我们的数据组精灵们。看到大家依然在连着我们的蓝牙哈，目前呢还真的没有连上的。哎，我的这个音乐蓝牙 emo 歌单这么偏门吗？哎，真是的，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大热歌手的大热歌曲，而且也都比较虐。但是目前还没有提到，看到有说思念是一种病的，然后呢也有说张信哲过火，哎，这个也是很虐哈。还有哎，异地泪的时间，这个之前在节目里面播放过。

因为我们每天都很忙，白天要工作，早上呢，真的闹钟响起的那一刻，你是多么的不想起。就是如果你能够成功的和床板分离，必然是经历过一层抽筋扒骨，然后赶紧去简单的洗漱，胡乱的吃一口早餐，然后狂奔去地铁站或者是公交站。有的时候呢，你会跟汹涌的人潮一起去朝着一个方向拥挤，然后到自己想要去的目的地。如果有的时候起晚了，还会面临迟到，然后又是一路狂奔。当你到自己座位工位的时候，可能已经是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。每个人都在经历着这样的一些生活，包括在路上堵车呀，中午甚至都没有时间吃午饭，每天面对的是不同的甲方、不同的客户，也可能是就是让你很头疼的一些事情。哎，说了这么多，我感觉好像要再重复我们白天的生活。但是什么时候你可以 emo 呢？晚上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当然这段时间你也可以很 happy。 对于这几天来说，我相信大家还是 happy 居多， emo 少一点，毕竟要放假了嘛。虽然可能我们在假期里面还要工作，但我觉得假日的氛围还是会让人放松一些。好啦，一模歌单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。像新田说，其实我一直不是很敢听这首歌，就是林宥嘉的心酸，因为他感官世界 这张专辑发行的那一年算是我一段至暗时刻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具体的至暗时刻，但是呢，熬过至暗时刻，剩下的就只有光明啦。来吧，大家都在分享着，像白月光与朱砂痣、白色恋人下沙、会飞的狮子。你这两首歌呢，倒是我很喜欢的，但是今天我没有准备。生日夏花、单依纯、永不失联的爱，还有斯坦福桥、王心凌、我会好好的。这都是猜盲盒，是连我们的音乐蓝牙，但是哎，还是没有人连上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再继续分享我的深夜 emo 歌单。没有人猜这首歌吗？其实这首歌我真的是放过很多遍，我也很喜欢。没错，就是仍然的《飞鸟和蝉》。这首歌为什么会在我的 emo 歌单里面？因为我觉得《飞鸟和蝉》也好，《飞鸟和鱼》也好，都是在两个平行线上的人，但是平行线是永远不会有相交和交汇处的，即便短暂的交汇，也会奔向不同的未来。 你说青涩最大初恋，如小雪落下海岸线，第五个季节某一天上相遇的时间。你说空瓶适合许愿，在风暖月光的地点，第十三月你就如期出现，海之角也不再遥远，骄傲的飞燕，我栖息的夏天，听不见的宣言，重复过很多年，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，吹远多年的侧脸，吹远明长的诗篇。

很多朋友我看到说，哎呀，就是 emo 你放的歌都不够 emo， 一定要让闻者落泪。然后说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就好像是一杯苦咖啡，非常非常的苦，没有任何奶，没有任何汤，就是单纯的那种，甚至是那种 one shot， 还得是特别浓度特别高的那种黑咖啡才可以。而我心目当中的 emo 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，也许它加了奶，但是呢可能没有加糖，所以喝起来还是有一点点苦。因为我在生活当中，我就是一个比较爱吃甜食的人，非常，我对甜的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，所以呢在节目里面我也尽量要把所有的情绪都要甜一点啊。但是呢不得不说，我今天还是准备了很多 emo 歌单，现在貌似大家也没有连上我的音乐蓝牙，哎，就没有一个有默契的吗？不过呢看到聊天室里面的大家都在说，邀请了隔壁有台的 DJ 浩洋，说来午夜情歌。好的，我找机会完成大家的心愿，可能到时候就会迎来第三位惊喜盲盒了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今晚的限定盲盒要出场了，我决定这首歌一定要让你 emo 起来。我觉得这个可以让很多人扎到心，来吧，秒答。 谁都不要说抱歉，和 见。 体面，这首歌够虐了吧？够 emo 了吗？来自于文文，而且于文文呢也是电影《前任三》的主演嘛。其实这首歌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虐，像刚才在抖音上面小萌说，他说其实他觉得《说散就散》和《体面》就两首歌都挺虐的，而且这两首歌呢都是出自这一部电影。确实我个人而言，我是更喜欢体面一点，因为这首歌它唱出了一个女子非常坚决，爱过不后悔，虽然说我的心很痛，但是我也很理智地往前走。我觉得爱情就是这样，两个人在一起，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致命的原因会导致两个人越走越远，就是谁都不肯低头。男生和女生对于爱情，或者说对于之间的这种冷战也好，距离也好，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。可能女生呢80%都是在等着男方来主动找自己，然后哪怕说哎呀你看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打破这样的沉默，但是呢男生可能就觉得哎呀你只是闹一下嘛，那你走了你还会回来的。但殊不知真正的离别是最静悄悄的，他只是拿着一个行李悄悄地关上门，趁你睡着的时候就离开了。有的时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，所以呢千万千万不要让这样的遗憾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所以我是非常非常不建议冷战的，冷战如果要是时间长了一定会升级为冷暴力，而且呢有很多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会变成你们分开的致命原因。好啦，说的太多了哈。当然呢我们的音乐蓝牙默契值终于出现连上的了，是我们的一飞，还有山外有山，还有新田，在我的友情提示下终于连上了一首歌。没错，今天我准备了萧亚轩的《错的人》，这首歌也够 emo 了吧。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今天可以下单下订单把你想听的歌曲告诉我。那上周的时候呢由于比较聊天室比较热闹，所以很多的订单我也没有收到，那到时候我们这周11之前一定会统一发货的，所以今天晚上也欢迎大家来下订单吧。那我们就来听今晚的默契值满分的蓝牙歌曲《错的人》。 相信只是煎熬，朋友都劝我不要不要，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，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，假惺惺的想要他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，这才真的真正可笑，爱的太真 错的人，来自萧亚轩。是的，这是今天晚上唯一一份连接成功的音乐默契值满分的蓝雅歌曲。但是呢，看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面，包括抖音上面都有人下单了哈。好的，你们的订单我已经收到了，在星期五之前我会给大家发货的。另外呢，每周四我们的 C 位日当然会有固定的盲盒之夜，所以欢迎大家期待一下。刚才看邂逅幸福，他说了一段话，我觉得解读的很对啊。他说 emo 呢，那既然是情绪，为什么听的都是低落呢？遗憾之类的，只有 down 的情绪，没有 up 的吗？有 up 主。他说也可以励志啊，释然啊之类的吧。是的，今天我们来 emo， 明天我们就来 happy， 明天。先预告一下，歌单全部都是甜的哟，所以大家可以提前想想，在脑海里面先过一遍，看看有什么样的甜歌，你觉得我会放哪首？到时候蓝牙可能会连上的比较多，成功率比较大。另外呢，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，深夜食堂又开张啦。鹤顶红虽迟但到，先是小柏发来的，这是什么？炖的酱腔骨吗？哎呀，好香啊！然后是嘟嘟的。这是红烧猪蹄吗？还是红烧鸡块？看起来像鸡块啊，放大版的，我以为是猪蹄。好了，红烧鸡块，哇，发完就跑是吧？你们真是太坏了，放完毒马上就跑，好饿呀。邂逅幸福说，每天都期待，这就是广播的魅力，因为根本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样的惊喜，下一首是自己喜欢的哪首歌曲，哪首歌又能牵出自己什么样的情绪。哇，这个文字真的是很 emo 了。是的，就像刚才西探说的，他说一首歌其实并不能让你瞬间产生 emo 的情绪，一定要配上一些文字才可以把这个情绪拉满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树洞信箱。 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越是缺乏安全感的人，越是很难开口去要求什么。明明很想要一个拥抱，却不愿意说，偏偏要装作要走的样子。明明爱得毫无保留，开口就变成了不如我们算了吧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一个女孩子，你给予她最好的礼物就是一份踏实的安全感，让她感觉到自己是被偏爱的，让她明白自己是被人坚定选择的。就像张爱玲的一句话，大多数女生要的爱其实是被爱。 心里只能轻轻 Melody 这首歌来自陶喆。有的时候呢，男生或者说男人会真的会这样，分手之后他一开始会觉得哇没什么，不就是分手了吗，不在一起了，反而会觉得有一种解脱。但是呢，冷静下来之后越想越觉得怀念，哎呀其实他还是很好的，我们在一起也很快乐，所以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他反而开始 emo， 开始放不下。但是女人分手就是坍塌到重生这么一个过程。像这首 Melody 就是陶喆写给他算是之前的一个前女友，因为他前女友的名字就叫做 Melody。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你歌里把他写得那么好，但你还是要离开他呢？这就是人生吧，因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际遇。就像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每天从事着各自的工作，像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，你的梦想一开始会觉得哎，支撑你去做着这一份工作，你会满怀热情。但是时间久了，当越来越多可能你想象不到的因素出现的时候，当越来越违背你最初想象当中的那个幻境的时候，你就会慢慢的打碎对于这一份职业或者对于这一份工作的滤镜。但你要学会接受它，因为你没有体验过别人的人生。如果你真的体验过了，你会发现每一种人生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不管你做了什么，一定要保持热爱。好啦，最后一首 emo 歌曲来听这一首吧，这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，就是来自徐子淳的《无人之境》。就安安静静的在歌里面的这场雨当中结束今晚的午夜情歌。每天都要给自己制造新鲜感，今天我们就 emo 到这里，明天我们就要甜啦，所以好好睡一觉吧，晚安。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还有点赞，让我来播报一下点赞助力榜的前三名。第一名，哎呀还没有加载出来，不羁之士。第二名，专制小星星，谢谢。第三名，嘟嘟，哇哦，谢谢所有的午夜精灵，明天见。 能暂停从现实逃离，是否该捉破幻境，变成你与你在这无人之境，今后下一个雨季我在原地等你。听说大雨是隐藏不住的一道委屈，每当我想起你必定会哭红了眼睛。你看暧昧的距离，你若即若离，让我混淆爱意时间的，能不能暂停从现实逃离，是否该戳破幻境，变成你与你在这无人之境，今后下一个雨季我在原地等你。听说大雨是隐藏每当我想起你必定会哭红了眼睛，你看你听雨落的白噪音，我们该别离，放肆你随你远去渺渺起，不如将我心事寄给双风云烟花雨，而你现在在哪里大梦初醒，终于我察觉了。听说大雨是隐藏不住的遗憾委屈，每当我想起你必定会哭红了眼睛，你看你听雨落的白噪音，我们该别离。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。